可惜你不快乐，可能是我的爱情它来得太晚了，可它给了你些什么，你是不是真快乐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，听到这首《爱如初见》。 落入轻叹深渊，一刻凝视瞬间，说出我的心愿。 我身边这瞬间，承担着整片蓝天，一个肢体语言，画出了我的明天。 窗外那片天，藏进云海之间，一抹清风吹面，映出你的笑脸。 我手上那条线，绘出前世情缘，一笔无意的舒展，画出你的侧面。相遇的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，所有美的场景都因缘分出现。 我们相伴的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，一切爱的因缘因陪伴而保鲜。窗外那片天，藏进云海之间，一抹清风催眠，映出你的笑脸。 我手上那条线，绘出前世情缘，一笔无意的舒展，画出你的侧面。 相伴的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，一切爱的因缘因陪伴而保鲜。 我们分享的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，幸福是看得见，我的照亮每一天。 我们心做的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，心愿是如初见，不向往把手牵。 我们相遇的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， 所有美的